24살. 你要管这个录音，每次起止经文不晓得。在前面呢，我南尊者这是念经，波斯匿王是言情，这一段呢是辨别常住真心。是不会随任何境界相有所改变的。佛虽然常常这样说，可是没有见性的这些学人还是怀疑，不晓得在我们自己身心当中哪一部分是不生灭的。阿难尊者以及波斯匿王都希望世尊就在我们这个身份上给我们指出来，确确实实我们身心呢真有不生不灭的这一份，这一份是纯真无妄啊。下面佛告大王，这就是具体给我们指示出来。我们从这个波斯匿王给释迦牟尼佛称呼问对当中，你看看事出世间法都在恭敬当中求，佛称他为大王，而波斯匿王称佛为世尊，第一次恭敬，唯有恭敬教化才行得通，才可行，教学才能够达到化名成俗，变化气质这个目标。在佛法里面呢，就是所谓专实成智，超凡入圣。在世法里面，所谓成圣成贤，这是教学目标之所在。四众弟子如果不知道恭敬的道理，不晓得修恭敬法，那就是自己毁灭佛法，何知之有呢？又何得之有呢？因此不但是学佛，我们平常做人 平常处事，人与人之间最要紧的是要了解啊，彼此要能够了解。别人不了解我，我能了解他。换句话说，两个人当中啊，有一个糊涂啊，有一个是明白人，这两个人就能处得很好。啊，怕的是什么？两个都糊涂，那就麻烦大了，彼此不相容了。有一个明白人啊，明白人能够让，明白人能够包容。所以说是要了解人，不要求别人了解我，要我了解人，不必求别人谅解我，要我能够谅解别人。啊，这个样一来啊，我们在世间里面修礼敬就不会有缺乏了。在处事法里面修礼敬呢，就可以获得圆满的功德了。唯有这样下手，才可以谈得上同道心教。啊，我再不厌其烦重复一遍，必须要我了解人，我谅解人，不要求别人了解我谅解我。如果求别人了解我谅解我，必定怨天尤人，自作障碍啊。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可以得到很清楚的启示。佛告大王，这叫着波斯匿王告诉他说，汝身现代，你这个身啊，就是现在存在，现代道场啊，今夫问汝，如此肉身是唯同金刚常住不朽啊，为夫变坏。诸位要记住，佛在此是要答复波斯匿王的祈请，不生灭性。佛为了就在我们身上指出不生灭性，所以首先要叫他能够辨别现前的生灭。现前会变会灭，将来当然也会变也会灭。现在如果说不变不灭，将来啊当然也不会变也不会灭的。所以这一句话是个大前提，来问他，问波斯匿王啊，就是问我们每一位同学。波斯匿王视线的是凡夫，跟我们一样，啊，万 孙密王所答复的正是我们自己的至今，国师帝王所悟的那跟我们悟的也相差无几。希望诸位能懂这个意思。那么我们这个肉身究竟是像金刚常住不坏，还是会坏的？那么我们想这个问题啊，谁都能答不出来。请看下面经：世尊，我今此身终从变灭，这就事论事，我们现在这个身呢，终究啊，它是在变，一定会灭的呀。这个变呢，就是从年轻渐渐变到年老了，灭就是死，从有变成无了。说到这个地方，根性力的人啊，必然觉悟啊。人生苦短呐，千万不要以为日子很长啊。你要以为日子很长，那是你愚痴迷惑。我到台湾来的时候年纪很轻啊，很活泼，21、22岁，一提朋友常常在一块玩着。现在这个朋友们一见面了都变成老头了啊，相当的衰老了。回想想刚到台湾来，就好比是昨天的事情一样的，转眼30年过去了。诸位要知道，这30年是太平盛世啊，我们这个地区非常的安定啊，经济文化一天一天的在增长，这就叫太平盛世。那么这30年大好时光，几个人掌握住？固然有不少的同学啊，朋友们飞黄腾达了，那毕竟是世间法，与生死了无干涉。年岁越老了，这个问题啊就严重了。晓得这个身终究是要变灭，年岁越大，这一种感触也愈深。年轻的时候不在意，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年岁大了天天想这个事情，如果这个事情要不能解决，这个门给它关上。 我们这一生啊绝空过了。这一生空过了，麻烦就大了。诸位试想想，我们来生有把握能够得人生吗？这个事情不要问别人，也不必问佛菩萨，问问自己。如果我们的心念念在无界十善，日常的生活起心动念，无界十善的念头特别强，来生可以得人生。假如我们起心动念这个贪嗔痴慢的念头强，那就给诸位说三途就笃定了，不是说有份了，决定了，三途决定了。聪明人一定会想到，短短的人生何必造三途的业因，不值得。自己没有福报，宁愿饿死冻死。为什么呢？我饿死冻死啊，死了之后来生一定有大福报。世间人看，哎呀，某人冻死了，你看某人饿死了。实际上呢，肉眼凡夫，这个人说，这个人福报太大了，这个身呢是个劣身，不能享福，马上换一个身呢，享大福去了。确实是如此。那换一个身就享大福去了。所以诸位要觉悟，念念在善，与人为善啊，一定要断悟。这才是有智慧，这才是提得起警觉性。若是真正念念在弘法利生，确实不起念在已，起念都是在弘法利生，那么我就敢断定说一句，你这一生一定会开悟。你要是念佛啊，一定可以念到利益心不乱，这就得大自在了。咱念佛的功夫为什么不上道呢？念佛三昧不能证得，不单讲利益心，私欲心也没消息，连个功夫成一片还没有把握。为什么别人呢没有念多久都成就了，我们搞这么多年都搞不成就？今天上午啊，我有一个老同参，我们在没有出家之前就认识，他是台中莲社，以后在大觉寺出家，智心法师，现在在那个南头，他今天早晨特地来看我，到我们图书馆来参观了一下。学佛30多年了， 他学佛比我早，一天到晚呢念阿弥陀佛，一直念到今天，功夫还没有成一天。我问他最近看些什么书，我这里书很多，要不要带一些去？他说我现在不看书了，看书会打闲岔。我每一天呢打坐念佛，那么讲到功夫问题，我说你很难要得一心很难。我就举个例子，修行重要啊，哪个人不想那修行重要今天他给我谈了修行重要，修行是走路啊，走路当然重要，不走不能到啊。可是你有没有想的，走路之前要认识路啊，要能辨别方向啊。你要是方向搞不清楚，路不认识，你往哪里走？你就走三大僧期间，你还是在岔路上。你看你这个冤枉不冤枉？我叫他好好的想想，他过去在李老师会下十几年，听了不少经，释迦牟尼佛示现成道之后，说法49年了，一直到他示现入涅槃。他49年为什么不领导我们打夫妻呢？为什么不领导我们参禅，而天天在那里讲经呢？这就说明了，走路容易啊，认识路难啊。你看看，你们都有两条腿，哪个不会走路啊？3岁小孩都会走路，可是叫你走到什么地方，这个方向呢不晓得，路不认识，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必须在没有开步走之前给你讲得清清楚楚，你恍然大悟了，彻底明了了，你这一开步走啊，你走的是净路。不多久啊就达到了，那一个不变方向的，不认识路的，不晓得走到哪里去了，走的是迂回委屈之路，走一辈子都走不到。纵然是修净土法门呐，不可不读经啊。何况读诵经论，就是修的戒定慧，三学等运呐。我在讲席里面也说过多次，古来的大德们，人家念佛念个几年，功夫就成就了。原因何在？就在他放得下千经万论，就是给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实相，真实相。说穿了干什么呢？说穿了叫我们不要执着，叫我们放下了。念佛三昧不成就，他放不下。智心法师今天到台北来，说是给明义法师几个人陈世进居士搞的道场啊，到那里去看的时候还非常的关心，这就不行了。 心里面有事放不下了，这就是念佛的大障碍。你要想得一心不乱，什么念头也没有，拜托人家去搞一个道场，陈也好，拜也好，不要去理会他。钱被人家吃掉了，吃掉钱是欠的，心里头没有一点挂碍，这样人念佛才行。如果委托拜托一个人办事，心里老是挂着，哎呀，他有没有替我办好啊？我有没有吃亏呀？这个念佛要得一心，就相当遥远了。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即使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病根拔除呢，我们的功夫就上轨道了。你念佛也好，你修定也好，功夫就得力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朱老居士也来了，给我谈到什么呢？我们图书馆呢，要不要送一点资料给各杂志社给我们宣传宣传呢？我说不要，他来找我们要资料，我们给他，他不找我们，我不找你。我们要求一个成就，要求一个结果，成就结果不是靠报纸杂志宣传的。名满天下，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没有法子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已经了生死出三界，这多自在啊。名闻利养是障碍，只要有一念贪图自心，不但行门被他障住了，戒门也障住了。假如戒门要没有障碍，给住手，你的行门呢，纵有障碍也不大。为什么呢？方向能辨别清楚，路途很熟悉，那就是那点什么障碍，懈怠啊，走得慢一点而已，不愿意走啊。你只要看不走，就能达到目的地。所以纵有障碍也不大了，这一生决定成就。所以说是麻烦的在生。觉悟都达不到，这个问题非常非常严重。绝不可以根行致止，不可以疏忽。大开眼界也要放得下才行。楞严经处处都有解悟的机缘，根性立的，七番破处的时候就可以大彻大悟。稍微淡一点的这个十三显见，每一番都有悟处，换一句话说，都有开悟的机缘。 我们读了听了 不 障碍在自己呀、啊。最出众的障碍名闻利养啊，最重次一等的五欲六尘，这都是说的粗重的障碍啊，放不下，没法子啊。古大德都是开了悟的人，都是证了果的人，看看人家住的这个住节住宿，我们做了之后能不能入进去？所以说学佛要紧的就是在去障碍，而不是寄诵啊。我听得多，我记得多，听得多记得多是别人的，看得多是古人的，不是自己的。古人的东西我们拿来了，能不能起作用呢？不能起作用。这一点诸位特别记住啊，对自己没用处。自己开了悟了，读经经是自己的，看古人柱子柱子也是自己的，这个时候才头头是道啊，左右逢源啊。接触六尘境界都得受用，那个境界就大大的不一样，希望诸位能体会这一点意思啊，必须得放下万缘，才能够谈得上提起正念以正念之心看经闻法念佛参禅，才有入处。那么这是我们看到波斯匿王他觉悟，佛一问他他不明。再请看下面经文，佛言大王，如未成灭，云何之灭？这个话的意思是，你现在这个身体还在，没死啊，你怎么晓得你将来会死呢？佛这个话的一句一句逼他，这是教学的手段，善巧的方法。再看下面经文，世尊，我此无常变坏之身啊，特别要注意这个无常变坏。虽未成灭，我观现前，念念牵系，心心不住啊，如火成灰，渐渐消陨。那么这就是大处大处处。断灭这个道理，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明了，我这个身呢是无常变坏身，而不是金刚不坏身。虽然现在还没死，可是从业畜生那一天开始， 是往坟墓里面走吧，一天比一天接近。你说世间哪一个人不是如此呢？哪一个人能够说停留一天呢，不往前走呢？我们要能够真真实觉悟到这一点，想到这一段事情，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还有什么奔头的呢？世缘之心呢，自然就淡了。修道之心自然就增强了。为什么在这个生灭的环境里去打转？为什么不找一个不生不灭的境界？如果说不生不灭找不到，那就是难怪了。不是找不到，找得到啊！不生不灭的太难找了。那我告诉诸位，这是你错会了意思，不是难呐，而是你不肯呐。如果你肯，转这个生灭的十法界为一真不灭的法界，实在是举手之间呐、啊，《楞严》里面讲的“弹指超无学”，就在这一念，一念转超凡入圣，一念转不了，就得生死轮回。所以学佛第一个要学的是什么呢？信心，相信自己。可以看破，可以放下，只要自己肯。诸位，信心要是建立不起来，被六祖坛进去有好处啊。不过被六祖坛经啊，要到图书馆来听经，不听经也没什么用处啊。图书馆听经为什么被六祖坛经呢？我讲六祖坛经的时候给诸位说过，六祖坛经是大乘经的纲要，常常啊读诵听闻大乘经典，六祖坛经就有受用，那是大纲。如果不常常来听大乘经典，大纲拿去没用，里面的旨趣啊还是莫名其妙。所以一定要常常来听经，回去去背六祖坛经去。渐渐的去修，看破放下。看破一桩事，这一桩事马上要放下。如果这一桩事情看破了，现在不肯放下，功夫就不能进步。换一句话说的，你的行劫功夫啊，就只在这一个境界上，这就是障碍。看破一分就放下一分， 你放下一分呢，这个看破的功夫啊，一定有增长。所以它是相辅相成。因此，菩萨才有52个阶级啊，相辅相成之道啊。那么你看破放不下呢，你的功夫一定会推转。你越看不破，越迷惑颠倒，越迷惑颠倒，越看不破。那么我们看波斯匿王在此地很有进步，这个文很容易懂，但是这一段呢，他所觉悟的道理在无音里面讲呢，是属于行音，刹那生灭之相啊，也就是三法印里面所讲的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比喻好像这个香火一样，学佛的人常常燃香，你看这个香上点的这个火，香火成灰，灰落了，火是新的，星星不住啊。渐渐的把这一炷香啊燃尽，我们这个身呢，就像一支香一样，天天在燃烧。现在科学发达，比从前更容易懂得，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刹那刹那之间呢，新陈代谢，就跟那个香火没有两样啊。一直烧到尽，这一段文字千万不要含糊笼统地看过，可以与世尊教诫弟子人命在呼吸间啊，是同样严重的警告。以下经文说，云王不喜，觉知此身，从当灭尽。佛言如是。波斯匿王有这样的觉悟，请看经文。代王，如今生年已从衰老啊，眼貌何如童子之时呢？佛者在问波斯匿王啊，从你的年龄上来看已经衰老，比起你在童子的时候，你的颜色容貌是从 还是有别呢？意思在此地。下面这是波斯匿王答是的，伯兮还如夫奏应则年之长成，血气充满而今推年，迫于衰貌，形色枯萎，精神昏昧，